你这个思想怎么能当皇帝？人人平等了，就自己买蚊香了。 嘿，我没赶上我享受时候。 你怎么能老想着享受呢？ 哎，你好意思说我呀？你吃饭的时候，完睡觉时候给扇两回了。 时代不一样了吗？你的思想意识应该向前。 嘿，对，向前看。我给你扇没问题，你给我多少钱？有偿服务。 有点进步啊，有点进步思想。东晋的顾恺之《女史箴图》里面的高级蚊帐，大家看没看到？ 没看到。 这个好好看看啊，骨架齐整，完全像个小房子一样。齐桓公也曾经说过。百鸟迎鸡而求宝，寡人因之开翠纱之帐，进蚊子焉。 是什么意思？ 百鸟就是蚊子的意思啊。百鸟迎鸡而求宝，就说蚊子呀，它饿了就得要怎么样叮人。 哎， 那寡人呢，因之开，我因为它饿了，可以开了翠纱帐，就是蚊帐。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那在今天呢，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薏米枸杞银耳羹。 哎，其实说到银耳羹啊，现在很多讲究的人呐、 啊， 都每天的煲点银耳羹喝、 嗯。 但是自己煲太麻烦了。 您每天煲银耳羹的话呢，最起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天气还挺热的， 嗯、 您煲的还不一定好喝，血料不一定好、 嗯。 如果您说我出去买吧，外面买一杯的价格，您最起码二三十块钱，性价比也不高。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把直接拿回家里边用到。热水只需要两三分钟时间就可以泡发的冻干银耳羹分享给大家、 嗯、 又方便又省钱又省时间， 对，现成的银耳羹就在您的面前了、啊、 对对， 它外观呢就像一个咱们买的那个冰砖雪糕那样的大小那样的薄厚、啊、 对， 回去以后呢您一泡拿热水一泡的话、嗯、大概也就是五六十秒吧， 对 啊，一杯浓浓的银耳羹就出现了， 没错， 它的胶质非常浓郁， 对， 而且呢甜度啊口感啊、嗯、都非常适中，也非常的好、嗯、关键它那种冻干的技术呢、 嗯， 使它的营养呢，锁在了它的这个 整个银耳当中， 哎，所以呢，就是非常的有价值。 对对对，嗯、要先说一点，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当中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嗯， 而且第一个这个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薏米枸杞耳羹里边是没有任何蔗糖添加的，所以是适合任何人群来吃的。 嗯， 所以组合当中的话呢，先会给大家提供有五大盒的无糖薏米枸杞耳羹，一共是50包， 嗯， 然后再额外送大家果汇的银耳羹，果汇银耳羹的话呢，是当中添加了菠萝、玉米、苹果、枸杞和银耳，特别适合小孩子来吃和女性朋友们来吃的，一共是有25小包， 嗯， 这就已经是有75小包了啊， 嗯， 再额外送给大家一个泡银耳的专用杯， 嗯， 市面上价格是799元钱， 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399， 五折要低 啊， 对， 一共是75包， 嗯， 那每天一包的话呢，恰恰可以吃到2个多月，啊， 没错没错， 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银耳呢，被誉为呢叫做素燕窝， 没错， 是吧？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呢弄成一个几乎就是成品了， 对对对， 您把这个一小包打开以后， 嗯， 一块儿，这块的大小， 嗯， 我跟您说啊，就是像那个冰砖啊， 嗯， 这奶油冰砖那么大的大小， 对， 嗯。然后您一泡，然后浓浓的一杯银耳羹就出现了， 就好了。 而且你像它添的这些辅料， 嗯， 薏米也好，枸杞也好，等等，都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 没错，没错啊，嗯！要先说一点，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当中啊，银耳选择的是福建古田的银耳之乡的， 嗯， 而且选择的是黄金糯耳，头茬40天的，特别嫩，肉质感特别厚， 嗯， 胶质含量非常的多，而且每一次是当天采摘、当天熬煮的，进行6到8个小时的熬煮，粘性啊、胶质啊释放的特别的充分， 嗯。 同时，刚才像周老师您说的枸杞，我们所选择的是宁夏中宁的，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同时刚才我们也说，为什么它能够做成一种冰砖的大小呢？通过1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泡发呢， 嗯， 我们选择的是冻干的技术，冻干技术是应用于宇航员的食物当中的， 嗯， 在-4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当中，使这样的一个食物迅速脱水成冻干的一个形态了，更加方便携带到太空当中， 嗯， 而且它能够保留是食物本身当中的一个营养，不破坏它的形态。你像我们当要吃的时候呢，直接用开水一泡啊， 嗯， 你就会发现它恢复到冻干之前的形态，几乎是一样的。 对， 无论是口感、味道还是营养成分，保留特别的大。 嗯，你像这个，它营养成分保留的非常好啊， 嗯。 但有些朋友说了，怕味道不如自己包的。 啊， 哎，这点我们可以给您一个承诺啊， 嗯，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试喝过， 对对对， 试吃过，他们觉得都比自己家里炖的那个银耳羹 啊要好得多， 啊，对呀， 啊。这个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胶质啊，完全是六。

相见。